啊，对，另外可以提一句，其实你要真的想住全年，在这个崇礼上这些地儿，基本上比北京供暖差不多得提前要一个月的时间。 嗯， 啊，所以其实 那边也是有暖气的呀。 不仅仅是有暖气，而且非常舒服。你像这个北京基本上最难受的是那个供暖前的那个半个月啊， 对对对， 在那个地方基本没有了，它因为提前供暖了，会提前好多。 嗯、对，所以这也算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北方人想买北方的城市，就是因为它有供暖嘛。因为咱们北方人去南方就有点不习惯，有的可能有一些小区啊是没有供暖的，但是有一些还是有地暖，现在也改建了不少了。 对，而且南方的湿冷，我觉得很多人确实是接受 不住，是吧？ 对，北方还是需要相对一个比较干燥的这么一个环境嘛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避暑的人来说呢，虽然今天是冬天，提的是滑雪这些事情啊，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合适的。然后另外那半年你自己不需要在那儿居住的时候呢，你完全就可以，你像这种元旦呀、春节呀，你可以去看看那边，在那边包括过春节的人都非常的多，可以就是你租出去，整个一个雪季基本上你的空置期不会特别长的。然后你要是租不着长租的，你就挂到一些这个短租的平台上，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个这样说，等夏季自己用，冬季租出去，或者说对于滑雪爱好者呢，冬季自己用，夏季租出去， 也 都 是 错的。对对对， 好的。那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，下半段呢我们也会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哈。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，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。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，可以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。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，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。 就在启程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。等到相遇的时刻，我们再唱这首歌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。别害怕现在的离别啊，微笑着挥挥手说再见吧，明天就等在下一个路口，再远的风景啊，我们会到达。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吧，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。 高装饰799巧饰装，零增项六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 歌唱北京，爱北京，